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迁移学习。无论是小学还是大学，在教学中都会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举一反三，将学到的规律灵活地运用到其他类似的场景之下。而要想让人工智能学会举一反三的话，需要用到的就是迁移学习技术。迁移学习是运用已经学习的知识来求解不同但是相关领域问题这样的新的机器学习方法。它的目的呢，是让机器能够学会学习。当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来自于不同的特征空间，或者说遵循着不同的概率分布的时候，如果能够将从训练数据上习得的知识迁移到测试数据上的话，就可以回避掉复杂的数据标签工作，进而呢，提升学习性能。迁移学习，它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学习框架，它能够针对仅有少量甚至于没有标签的样本进行学习，从而呢，解决目标域的学习问题。许多机器学习还有数据挖掘的算法都建立在两个主要的假设之上。第一，训练样本和测试数据必须处于相同的特征空间，并且呢，具有相同的分布。第二呢，有足够的高质量训练样本作为学习资源。可遗憾的是，这两个假设在大多数实际应用当中都难以成立。一方面呢，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在时间上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分布规律的变化。另一方面，对大量的数据呢进行标注，不仅费时费力，还容易受到知识产权问题的影响。一旦没有数据的话，那再好的深度学习方法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难以发挥它的作用。迁移学习的出现呢，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一丝曙光。其实说到底，迁移学习还是可以看作是提升学习算法泛化性能的一种思路。现实世界呢，并非标准化和结构化的数据集，而是杂乱无章的万花筒，包含着大量从未在训练集当中出现过的全新的场景。那么这些场景呢，足以让许多在训练集上无往不胜的人工智能变成真实世界当中的人工智障。迁移学习，它有助于算法处理全新场景之下的问题，利用一般化的规律去应对富于多变的环境。在迁移学习当中，已有的知识啊，这里面包括样本数据集和它的分布，叫做源域。要学习的新知识呢，叫做目标域。同样的道理，待解决的任务也可以分成源任务还有目标任务。根据源域、目标域和源任务、目标任务之间的关系，迁移学习的问题呢，可以划分成为以下的三类。第一类叫归纳迁移学习。在这种问题当中，源域和目标域它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但目标任务和源任务是铁定的不同的。第二类呢，叫做直推式迁移学习。在这类问题当中，源域和目标域肯定是不相同的，但是目标任务和源任务两者是相同的。第三类呢，叫做无监督迁移学习。在这类问题当中，目标任务和源任务肯定不同，而且呢，源域的数据和目标域的数据都没有标签，这也符合我们对于无监督学习的定义。那么在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迁移过程当中，迁移学习需要解决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迁移什么？第二，能不能迁移？第三，怎么迁移？迁移什么呢？明确的是迁移学习的作用对象。显然，迁移的对象应该是普适性的知识，而不是特定领域的知识。用来背古诗词的技巧不一定适用于背化学方程式。所以呢，这时候需要迁移的就是整体意义上的一个记忆的方法。在确定了迁移什么之后，接下来呢，就要解决能不能迁移的问题。只有当源域和目标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的时候，迁移呢，才会有助于学习。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知识生搬硬套到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上，反而会起到这个副作用。这就像说骑自行车的技巧可以用在骑摩托车上，因为它们都是有两个轮子。可如果用骑自行车的方法来骑三轮车的话，只怕就是要翻车了。 解决了迁移什么，还有能不能迁移之后，面对的就是迁移学习当中核心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迁移。那么迁移学习的具体方法呢，包括以下这样四种，分别是基于样本的迁移学习，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基于模型的迁移学习，以及基于关系的迁移学习。基于样本的迁移学习是对已有样本的重用过程，它通过调整原域中原始样本的权重系数，让它和目标域匹配，进而呢应用在目标域中。这种方法通过度量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之间的相似度，来重新的分配原域数据的采样权重。相似度越大的样本，对目标任务的训练越有利，那么它的权重呢也会得到强化。反过来，相似度较小的样本，它的权重呢则会被削弱。在归纳迁移学习当中， TradaBoost 是一种典型的基于样本的方法。它假定两个域中的数据具有不同的分布，但是呢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特征还有标签。由于原域和目标域之间的分布差异，不同的原域数据呢对目标任务的学习既可能产生好的作用，也可能产生坏的作用。所以 TradaBoost 通过多次迭代的方式来调整原域数据的权重，以鼓励好的数据，同时呢抑制坏的数据。基于样本的方法呢也可以用在直推式的迁移学习当中。这种情况之下，学习的出发点是让经验风险最小化，使用的方法呢则是基于重要性采样的方法。重要性采样的作用在于将关于未知的目标域数据它的期望转化成为关于目标域数据和已知的原域数据之间关系的期望。对两组数据关系的估计则可以通过所谓的核均值匹配或者 KL 散度最小化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完成。基于特征的迁移学习呢是特征表示的重建过程，它通过特征变换使得原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处在同一个特征空间之上，然后呢在这个公共空间进行学习。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迁移学习任务。那么特征迁移的基本思想是学习在相关任务当中可以共享的一组低维的特征表示。那么对特征的降维呢采用的是特征映射还有特征选择这样的两种方式。那么特征映射和特征选择实际上在机器学习的降维这一部分当中我们有所介绍，你可以回忆一下。基于特征选择的迁移学习呢是识别出原领域和目标领域当中共有的特征表示，再来基于这些共有特征实现知识的迁移。由于和样本类别高度相关的特征应该在模型当中具有更高的权重，所以说在找出原域和目标域的共同特征之后，需要从目标数据当中选择特有的特征来对共同特征训练出来的通用分类器进行精化，从而呢得到适合于目标域数据的分类器。基于特征映射的迁移学习呢，它是把每个领域的数据从原始的高维特征空间映射到新的低维特征空间之上。这样做呢，要求原域数据和目标域数据在计算出来的新的低维空间上具有相同的分布。这样的话，就可以利用低维空间表示的有标签的这个原域数据来训练目标域上的分类器。特征映射和特征选择的区别呢，在于说映射得到的特征并不属于说原始特征的子集，而是全新的特征，这和主成分分析是类似的。基于模型的迁移学习呢，是已有模型的转移过程，它假定原任务和目标任务共享一些参数或者一些鲜艳的分布，然后将在训练数据上训练好的这个成熟的模型应用到目标域上来解决问题。应用在归纳迁移学习当中的大多数模型方法都来自于多任务学习，但是多任务学习呢，它试图同时提升原任务还有目标任务，同时提升这两者的学习效果，而迁移学习呢，只是利用原域数据来提升目标域的性能。在迁移学习当中，通过给目标域的损失函数来分配更大的权重，就可以确保在目标域中达到更好的性能。 基于关系的迁移学习呢，是问题结构的复制过程。如果说原域和目标域之间共享了某种相似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原域上的逻辑关系网络应用到目标域上。和前面的这三种方法不同，关系学习方法主要处理关系域上的这个迁移学习问题，其中的数据在概率上不需要满足这个独立同分布的条件，但是需要满足可以用类似关系来表示这样的条件。这种数据最典型的实例呢，就是物理网络的数据，还有社交网络的数据。那么在基于关系的迁移学习当中呢，数理逻辑是经常会用到的一种工具。除了以上的学习方法之外，迁移学习呢，还需要解决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既然迁移学习的目的是让机器学会学习，那么向人类学习的机制取经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途径。人类学习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来共性的问题，实现实例还有规律两者之间的剥离。如果说机器可以学会这种思维，把问题的内容和结构给它区分开来，那么它举一反三的能力呢，就会产生一个质的飞跃。另外一方面呢，从迁移学习很容易进一步得到所谓元学习的概念。元学习的目标是通过对元数据的自动化学习来提升学习算法的灵活性，可以看成是对学习方法的学习。每个特定的学习算法呢，都建立在一系列相关数据的假设基础之上，我们把这呢称为叫归纳偏差。只有当归纳偏差和学习问题相匹配的时候，算法才能够获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呢，这就给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算法添加了一重约束，对他们的实用性也造成了相当大的限制。正因为如此，学习的灵活性对通用人工智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使用学习问题的属性、算法属性、派生模式这些不同类型的元数据，元学习呢，可以对不同的学习算法来进行学习、选择、更改或者组合，执行这么多操作，从而呢，有效解决给定的学习问题。其实遗传进化呢，就是对基因编码的学习过程，并且呢，在每个人的大脑中执行。那么这意味着，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元学习的这个践行者。但是呢，这种元学习能不能推广到机器上呢？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今天我和你分享了迁移学习的基本原理，还有常用的方法，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迁移学习是运用已学习的知识来求解不同但是相关领域问题的机器学习方法，目的是让机器学会学习。第二，迁移学习适用于跨领域和小数据的学习任务。第三，迁移学习的任务类型可以分为归纳迁移学习、直推式迁移学习，还有无监督迁移学习。第四，迁移学习的学习方法包括基于样本、基于特征、基于模型和基于关系。2016年的时候啊，人工智能的大咖吴文达曾经表示，继深度学习之后，迁移学习呢将引领下一波机器学习的技术。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迁移学习的前景呢？